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大同江养猪场进行了现场指导，由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参观了革命史界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金正恩同志在生命的最好时期亲临新建的大同江养猪场进行考察，指明了发展方向，并强调厂里要对通过领导业绩的教育工作投入首要力量，以使全体职工以更高的生产成绩来弘扬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金正恩同志查看联合调控室、种畜洞、饲育洞、肥育洞、肉类加工厂、有机复合肥料车间等各处，具体的了解了生产情况。他说，大同江养猪场提出一个关于实现畜产品生产的高水平、科学化、信息化、自动化的很高目标，圆满构筑了联合调控系统。为了解决畜产的根本种子问题，确立优良品种培育体系，实现猪仔生产的正常化，还采取好饲料保障和兽医防疫措施，来保证显著提高猪肉生产。他说，厂里积极进行了旨在找出最合理的饲料配方，极力降低饲料单位的斗争，结果每月都完成各指标生产计划。每个饲育洞里都有肥猪成群的情景，真的很可观。而且肉类加工厂处处堆满的猪肉加工品，令人一看就觉得心满意足。厂里充分具备利用猪排泄物生产有机复合肥料的现代化设备，实现生产的高水平正常化，来给大同江果木综合农场圆满保障有机复合肥料。厂区处处都贴有正确反映我党思想和政策的振奋人心的标语，这说明厂里对发动职工精神力的思想教育工作予以深切关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意地说，大同江养猪场按照党的意图，实现猪肉生产的科学化、集约化，确立了果木业和畜产的环形循环生产体系，并指示要安排各相关部门干部前来参观，来积极推广这家工厂的成就和经验。金正恩同志提出了大同江养猪场的任务，搞好大量培育优良品种猪的工作，进一步提高养猪管理方法的科学化水平，彻底采取卫生防疫措施，有计划地增加猪肉生产，来争取今后几年内生产1000吨猪肉，扎实地进行旨在提高肉类加工厂的现代化水平，增加肉类加工品种，提高其质量的工作，进一步提高有机复合肥料产量的问题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大同江养猪场的干部和职工将在贯彻我党畜产政策方面做先锋队、当突击队，并同他们合影留念。